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1集《故人归》八。显得皇后极少发怒，尤其是自这些日子以来，永乐帝与她相处不错，更是每日都笑意温软。然而再如何温软的水都会有脾气，发起脾气来便如一块冰，倔得让人生气，却又舍不得真的生气。永乐帝在显德皇后走后剧烈地咳嗽起来，他摸到枕下的帕子擦嘴，一边立着服侍的邓公公连忙送上热水，说道： 哎呦，皇上小心些。 邓公公。 永乐帝蹙眉道： 朕是不是做错了？ 他的脸上罕见地浮起一些少年般的困惑，让邓公公看得鼻子一酸。邓公公服侍永乐帝多年，他是看着永乐帝长大的，永乐帝如今的模样倒让他想起很早之前永乐帝被孝武帝的宠妃下毒，萧皇后从高家家主口中得知他活不过35岁，抱着永乐帝痛哭的时候。那时候仍旧是少年的永乐帝无措地安抚着萧皇后，困惑地问邓公公，他说： 邓公公，朕的毒很严重吗？ 少年从温雅的太子成长为深不可测的帝王，可仍旧有一日他会很困惑地问身边人，自己的所作所为错了吗？邓公公还没说话，永乐帝便又自己叹了口气，他道： 朕好羡慕谢渊啊，虽然朕和谢渊都很艰难，不过那小子比朕运气要好一些，如果朕也能活下去。 他没有说下去了，世上的很多事情终止就只是源于一个如果，因为没有如果。十日的时间，谢景行拿下了定京城，明其皇帝傅修仪于城楼之上被乱军射死。说起来也实在是好笑，傅修仪做了一个亡国之君，他本来很志气昂扬地说要与明其共存亡，一定会与将士一同战斗至最后一刻，只要定京未灭，他仍旧是明其的皇帝，不会为人所投降。可是到最后一刻，却又不知怎么的改变了主意，想要偷偷离开，或许还打着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的主意。不过傅修仪算计好了一切，却没有算计到人心。他的那些个幕僚却是比他更早地看清楚了明其的局势。幕僚们得知傅修仪做了个与敌军同归于尽的决定为假象，自己却要逃之夭夭，顿时就勃然大怒。说起来傅修仪也是作茧自缚，他的这一群幕僚当初都是他自己或者花金银或者用美人笼络而来的。所谓英雄不问出身，傅修仪自认为是个惜才之人，不看对方的身份，所以他的幕僚中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，有强盗，有山匪，甚至还有杀人不眨眼的恶人。这些人本就没有善恶之分，追随傅修仪也不过是看傅修仪能提供给他们想要的财宝女人，能做出一番大业。如今大业已毁，傅修仪还想跑路，这怎么可以？那些个幕僚中胆子最大性格最凶残的，便想法子绑了傅修仪在城楼之上，亲自拿了弓箭将傅修仪射死，最后砍了傅修仪的脑袋，以此来向谢景行邀功，希望能够投诚。傅修仪怕是纵横一世急急营营，都没能想到自己会落得这么个下场，既不是如同一个君主一般同国家一同覆灭， 至少还能全了气节，也没有保下一条命，后半生再来筹谋卷土重来，而是像一个阶下囚一般，被自己花重金笼络来的人众目睽睽之下，当着定京百姓的面射死，还成了向敌人邀功的令牌。他最后恍恍惚惚看到的，却是城楼之下高马之上千军之前的年轻男人。他手持缰绳，懒洋洋地看过来，一如既往的玩世不恭，眼底清清楚楚都是灭意。可是还容不得他细想，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他的江山大业，他的筹谋野心，全都在这一刻戛然而止。他始终想不明白，明明他已经当了皇帝，明明这一生他早早筹谋，最后怎么会败于一个他最初就想铲除的敌手之中呢？大约是老天爷不公吧，大约是他运气不好才会输。楼下谢景行啧了一声说道， 人心涣散成这样，傅修仪倒是真有本事， 拿金银诱惑换来的人心自然不会长久。 高阳沈然一笑， 走进城去。 对了， 季雨舒开口道， 荣幸公主和苏家几位都已经救了出来，现在 护着他们，其余的随他们去吧。 谢景行神色不动，沈妙得到消息的时候发了很久的愣，他没想到前生的仇敌竟然了结得如此干脆利落，但又觉得似乎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。傅修仪早早种下恶果，便总有一日会有收获，梅夫人与虎谋皮，总会为虎所噬。他们总是无时无刻地在利用，用金银美人来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。这样的人表面上看着无所不能，但终究不长久。所以傅修仪最后才会被自己的幕僚们背叛，所以梅夫人最后才会死在前生将她宠上天的男人手中。沈妙以为自己得知了这二人的结局必然会大呼畅快，然而此刻他心中竟然没有太大的感觉，仿佛只是将自己应当做的事情做了，却不再以复仇为下半生的己任。因为他看着自己的小腹，他还有更重要的拥有和当下，陷于仇恨的桎梏，最后走不出来的只有自己。不过谢景行和这个孩子终于让他从那个长久的噩梦中走了出来，一个人生活的越久，心中就越是平静。他总算将自己能做的为富明和婉瑜做的最后一点事情做了，而今的人生他要好好活。罗檀在外头看花说道， 荷花真的很好，小表妹晚点咱们也去走走吧。 沈妙颔首，荷花很好，显得皇后最喜欢看荷花了。永乐帝的身子也是一日不如一日了，传位诏书已经私下里和永乐帝的心腹大臣商量过了，永乐帝没有瞒着他们病情，几个大臣已经暗中布置好了一切。若是真的有一日永乐帝再也没有醒来，一切都会顺其自然，传位诏书会昭告天下，等谢景行班师回朝，等着他的便是整个大梁的责任。自然永乐帝的病情也是瞒着谢景行的，这些事情都像是沉重的枷锁，知道的人未必就会高兴，这也是永乐帝自己的选择。而在这个时候，显得皇后反而像是最平静的，她每日仍旧是煮茶看书下棋写字，和永乐帝不咸不淡地说着一些家常的话，偶尔也打趣沈妙。如果忽略了永乐帝越来越苍白的脸，或许这一切看上去和从前没有什么两样。未央宫里，显得皇后看着外面说道， 今日方下过小雨，到了夜里定然很凉爽。那小坛雪酿臣妾舍不得喝，就在今夜吧。皇上陪着臣妾喝完它可好？ 永乐帝坐在椅子上，他瞧了显德皇后一眼，失笑道： 一坛，你要喝醉不成啊？ 话语却是很温和的。 如果能一醉不醒，谁不想呢？ 显德皇后喃喃自语，随即又道： 一坛酒倒还不至于就醉了，臣妾酒量好得很，小时候时常跟哥哥在府中偷酒喝的。 永乐帝闻言难得地显出几分欣慰，就道： 这可不像是你会做出来的事情。 这算什么？ 显得皇后说这话时还有几分得意。 与哥哥们喝酒臣妾还从未输过，那时候父亲还夸下海口，一定要去找能将臣妾喝一口便喝醉了的臣娘，找了好些都没找到。再后来臣妾进了宫，不敢饮酒失态，便也不再喝了。 一会儿是茶，一会儿是酒。 永乐帝喟叹道： 你这喜好差得很远呐。 喝茶清醒，喝酒是放纵。 显得皇后一笑： 所以今夜里皇上便也别再端着架子了，放纵一回。雪酿是臣妾亲自酿的，虽比不上什么琼浆玉液，却也能酒下风月。 好，朕呢，就陪你放纵一回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